脆弱的现实，孤独的鸟儿先飞，怎么越长大却越飞不到家。 Like a bird 同的路径，却想往同个方向前进。也许沿路会充满着危机，阻挡了光明。 没关系，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热情，转身后还会再继续。下过雨会看见美丽天气，梦值得相信。 哪怕会遇到更多的危险袭击，有你坚定的勇气不怕暴风雨。你在意他在意要上车的情，你担心我和你的绝望，去结局是近在可期。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情景，别怀疑，所有秘密都揭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你不畏惧。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情景，别忘记，都值得我们去探寻。快回去，就会成了回忆。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情景，别怀疑，所有秘密都揭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你不畏惧。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情景，别忘记，都值得我们去探寻。快回去，就会成了回忆。未知的命运， what you want, be that girl for a month. Wait,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Oh no, screaming, crying, perfect storms. I can make all the tables turn. Rose garden filled with thorns. Keep you second guessing like, oh my god, who is she? I get drunk on jealousy, but you'll come back each time you leave. Cause darling, I'm a nightmare dressed like a daydream. So it's gonna be your name. Boys only want love if it's torture. Don't say I didn't, say I didn't warn ya. Boys only want love if it's torture. Don't say I didn't, say I didn't warn ya. Your name.拥有的失去了，期待的全都落空了，喜欢的不再爱了，遗忘的想起了，不再见的也重逢了，默许眼泪又笑了。这是人生的无常，还是眼泪的日常？生命有多么无常，不是如常。管明天天气会是怎么样，今天的雨还是要当心上。管明天的花会不会盛放，眼前的蝶还是迷恋花香。多平常，失去的不要了，落空的不再惦记了，不爱了就爱别，再不见了，眼泪掉了就掉了。生活就算再正常，生命还不是无常，就用眼泪的日常唱过人生的无常。而明天天气会是怎么样，今天的雨还是要当心上。

我最近有一件特别后悔的事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平时特别爱唱歌，然后最近快乐男生在天津海选，然后整天说着要去参加海选。其实说心里话，他唱歌还可以，比微博上看的快男车祸现场好多了。但是我就开玩笑的说，让他别再去，去了就是浪费车费什么的。结果原本激动他就被我泼了一盆凉水，就没有去参加。我很后悔，随便的一句话打碎了一个人的梦想，希望尽快找个机会跟他道歉，支持他明年再去参加。 事都懂了，是因为听起他的生命吗？树叶摇了，是因为他想自己跳舞吗？你哭了，是因为感动还是悲伤？都忘了，是因为刻意的回避吗？太阳更大，只是透不进来，我们还是决定了，给我一点温度。说不能，还是你根本不想，还是你想了，想了更多理由，在美梦里也留不住的春天，在吹醒它的冷风中一片朦胧。太阳更大，只是透不进来，我们还是觉得给我一点温度。太阳更大，还是透不进来， 你这个设计不行，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再做不好，我辞职。 出去 买 小弟的呢。 天道啊， 你 说 我这人， 你这个卫生， 你找人， 你 真的不知道， 你可别后悔。 有人微笑。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被风吹过的感觉不想停下来、哦、没有谁安排生活有太多期待为之冒险的精彩 Wonderful life 我的爱存在 Wonderful life 状态世界都停下来就现在平凡又简单 Wonderful life 依赖所有烦恼抛开 Say goodbye 期盼遥远，快转的时间。

I'm a dreamer, but it's hard to sleep when your head's not in it. I've been restless 'cause you disappeared and there's something missing. The earth is loose under my shoes. There's an angel and he's shaped like you, and I thought I knew him. There's a window and it's dark inside, but the light was in it. This can't be love if it hurts so much. I need to let go. I would stand on your feet, and the phone calls that were lost all night, they were lifeboats to me. Our fading scars, just shooting stars, they're here then. 不知道你一直在寻找， 我骑小摩托去吹风，你可以安静的让我陪你看天空。 I see T to the I to the ZZY 要珍惜你的男孩 TTT SNDSK 七楼八到广州五重货运车的码头， You fucking feel me。 我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Baby call me Super TZ Super TZ。 让我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Baby call me Super TZ Super TZ。 I'm begging you, don't fret this moment in the crowd. Yeah, you never tell me what you want, but I will let you know. Maybe I deserve a crown. Don't be afraid, even though the world has changed. We should stay together. Let's go back to the day we made. Whoa. Just take my hand, one more chance. Let's try to start over again. I can't just be your friend. I bet you understand. But my dreams, I really can't.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但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比坚决，告别需要体面。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我才有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能安慰他，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许对眼，无论是在哪一面，那就这样吧，我们再见了。请转身，泪如雨下。那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街拐角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冰冷的窗台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欲望的后面，无数无尽的空虚悲哀。我亲爱的，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野鬼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的娘， 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 nation, a special bond of creation. Ha! For all the single moms out there going through frustration, clean running, China ball, and Marie thing made them air. She works the night by the water. 北京时间1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梅杰， 我想说一个故事。 那是我1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北京考学，考得非常的差，什么都没考上，当时就万念俱灰，想的就是自己最想去的一个专业没考上，我就在出租车上面哭，然后那个出租车司机也没安慰我，就两个人静静的就一直开一直开。 然后当时我的那个酒店的公寓就在一个巷子里边， 我就想自己走一走，然后我就要司机在那个巷子的门口把车停下来，我就自己擦擦眼泪下车了。但是我发现我下车之后司机也没有离开，我走到中间的时候路非常的黑，但是那个司机把远光打开了，我就顺着那个远光一直走一直走，走到路口的尽头，那个远光一直还在，直到我彻底转身走，转弯走过这个巷子的时候，这个司机才走。后来我回想起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就感谢这种身边默默无闻的人，一直关怀的萍水相逢的人吧。 推开窗，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心中不免落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气氛如此安详。你在我的生命中是那最闪亮的星，是在无声夜空守护着我们的梦。这世界那么大，我的爱只想要你懂，陪伴我无尽旅程。你知道我的梦，你知道我的痛，你知道我们感受都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照亮。 相同，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 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再做不好， 我 也 有人出去买小弟的呢。 真逗啊！你 说我这人， 你这个为什么？ 你 找人怎么这么不知足？ 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hy.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I remember talking and drinking what we could find, burning all those candles and staying up through the night. We make reservations for the places we know we never tried. But then oh, we found some rich love.I remember feeling broke as a bottle of wine. I didn't move to the city to count on my pennies or worship the Hollywood sign. She said, hey man, nice to meet you, this will take everyone last time. Then I know, cause I found some fake love. Broke as a bottle of wine, I drink with you all damn nightTrying to trade love. If we don't find money, then what we got, honey, is just enough. We got some rich love. Just say amen. Just say amen. Just say amen. Take it for the last time, and I know.Remember dancing parties out in the yard. We would piss off the neighbors, they'd eventually call the cops. And I was saving up for something, hoping life would finally start. Cause oh, we had some new love. Oh, cause a bottle of wine, ooh, a drink with you all damn night Ghost. And I said, baby, you can put it on me. Cause I know I don't make it easy. wrongs I've done. It's all you can do when you love someone. Oh, and I say, baby, you can put it on me, 'cause I know I don't make it easy. My body hurts with every heartbeat, just say I'm not the only one. 说不出多少字都不能形容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你把所有的沉默赶走，是你救了我，很感激。如果不是你，现在的日子怎么过？打算陪你和你过这一辈，因为你我所有的问题， 无所谓， 无所谓， 无所谓， 耶， 无所谓， 真的无所谓。 无所谓， 无 所谓， 因为我真的无所谓， 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 我无所谓。 有时想一想不通，为什么你会爱上我？不介意我的缺点。 rather have your picture on my phone than on the cover of a magazine. It's hard to think that a girl like you could have any insecurities. It's funny how all the things you would change are all things that are cute to me. And I know you don't believe me, and you think that I'm a fool, but I don't care. Maybe you'll never see in you what I see, the little things you do that make me go crazy. I'm not crazy, you're perfectly perfect to me. You brush it off every time I tell you, your smile lights up the room. And I'm guessing that you don't even notice, the whole world notices you. You think you're clumsy, I think you're cool. You say you're typical, but I think you rule. Sometimes I wonder if you'll ever believe it, I wrote this song for you. Seeing you what I see, the little things you do that make me go crazy. I'm not crazy, you're perfectly perfect.

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 收 市在小的光影里，我来到了一座城市在小的光影里， 蒙尘的镜子里面困住一个人，触不到时光里的温度，胆怯的心跳，骄傲的头，抚平的只是孤独。观望着喜怒哀乐变幻的故事，他注定被寂寞囚牢。他反复逃离，反复失落，反复同情了落魄。风触碰悲伤，带不 走痛，可他早就不在乎痛不痛。 他摊开双手，他垂着头，他从来看不到这周遭，他站住双脚，他冰冻了脸庞，他不曾察觉眼中的迷惘。蒙尘的镜子里面困住一个人，触不到时光里的温度，胆怯的心跳脚 在这条路上想他问的步伐，当世界转变又迷惘，你却守在我的身旁，听我说关于未来却不笑我傻。爱在懵懂中受伤，我渐渐长大，你却泪掉在你的手掌，一个人那又怎样，你就是我的肩膀。要我怎么放，要我怎么忘我手中的花，从小时光青春年华中学会成长，别人笑我疯，别人笑我要幸福自己去拿。爱在懵懂中受伤，我渐渐长大，你却依旧放弃我的开朗，故事的变化和想象，泪掉在你的手掌，一个人那又怎样，你就是我的肩膀。要我怎么放，要我怎么忘我手中的花，从小时光青春年华中学会成长，要幸福自己去拿。要我怎么放，要我怎么忘我手中的花，从小时光青春年华中学会成长，别人笑我疯，别人笑我狂，我就是这样，泪中笑中有解答，要幸福自己去拿。要我怎么放，要我怎么忘我手中的花，从小时光青春年华中学会成长，别人笑我疯，别人笑我狂，我就是这样，泪中有笑，笑中有解答，要幸福自己去拿。 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Hello， 我叫梦琪，今年21岁，已经上大三了。我现在的愿望呢，就是能够在不久以后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实习单位吧，希望这个实习的工资能够支撑我一个人的生活，让我不用再跟家里要钱。我妈妈呢特别喜欢出去旅游，但是爸爸一直在外面工作，然后也比较辛苦吧，所以他们两个人没有太多空闲的时间。那么我希望我现在能够找到一个实习的地方，自己挣的工资能够养活自己，可以帮爸爸妈妈分担一些，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然后去过他们两个人特别轻松自在的生活吧。这就是我现在的愿望。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跟我们头上，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歌词流浪，我爱你啊，好想念很感谢 的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终于等到你》， 王力宏的唯一吧。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 我不难过吧，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 类似爱情，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 为你读歌， 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 那些花儿，作词朴树，读歌人韩建强。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他们已经被风带走，散落在天涯。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 是什么模样，不知你身处他乡，不知你有着怎样的故事， 场戏演，如果选你和我与我和他的分别，那么选择还有什么范畴可争辩？捏碎反悔有就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我煎熬是谁一碗肉汁缠绵的汤，山河破碎当水浇灭你不会，你谋划是你 心痛，我珍惜你，你亦要珍惜你自己。你不相信，有谁会更加相信？你不知道，有谁会更加知道？纵使不见，爱情仍可听；纵使不见，爱情仍可天荒地老。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临别前望见你眼睛，听不到你共鸣，重聚时但怕这记忆要消失了才珍惜，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为了你有更好，再不舍那 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为了你有更好开始，再不舍也愿意。我不懂爱，有谁会更懂得爱，我不心痛，有谁会更加心痛，我珍惜你，你亦要珍惜你自己。你不相信，有谁会更加相信，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